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曾经时间啊，回头看突然

来谁去都是经过，哪有什么错？还要多久我才会懂，说需要的并不是你。 走，天涯海角里继续走。 手， 我才想牵手， 有我在那片怎样邂逅，多少公里才能忘记你， 独来独去始终找不到你，希望同行下去的人最后还是你，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看着我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路在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。 你被隔壁的打呼声吵得睡不着吗？那就赶快戴上耳机，享受一个人的音乐世界。我是潘玮柏。 路在弯，爱在转。 我和你相遇的地点，我摸不出回忆里的那张笑脸，说过的话全都让我失眠。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？在抽屉里妈妈写给你的卡片，我和我自己没有勇气选择直接。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，我一定改变那天。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很多，多不舍得给你所有，但生怕还是不够。那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最后聚散如旧？我相信还有一天会在你身边，听你点头。独自小小星星站到镜子面前，手忙脚乱地打上黑色领带的结，要说的话全都让我失眠。 这样的心我是不贴切， 在抽屉里小小定制好的心愿，我告诉自己要有勇气选择直接、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，我决定改变今天。 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很多，多不舍得给你所有，但生怕还是不够。那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最后聚散如旧？我相信还有一天会在你身边，等你点头。 一天说不出口，我可能还不够幽默，牵你的手，我担心我的手很多，多么舍得给你所有，但生怕还是不够。 那一天说不出口，难道之后聚散如旧？我相信就在这一天跪在你面前， 告诉自己要有勇气选择自己。